五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就来自新裤子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啊，你都忘了你有多美了。其实我特别想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包括这句话送给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哎，不管是男生女生，这个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各自的特点和魅力所在，所以千万不要被很多外面的一些外界的审美，或者是一些那种网红当中的一些这种审美所绑架了。每个人都应该去自信地展示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啊，所以不同的身材都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样貌呢也都有各自的美丽所在。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下面这首歌来自马伯骞。 仅有关于数学看不到极限，怎样的朋友会一直在身边，当我在经历每一场冒险。 I found my way, I saw my chance, I found my way, I saw my chance。

个车站，到下一个城市，我的爱只属于旅途。 Oh, 每个人都 就算如此还是得无惧前进，手中的路口旁边的人在微笑，下个路口生命在暗箱尖叫，我在只是泡沫上面的一角，明天之后还有谁翻越的难，我和你用用不不同方式踩过前方风带吃荆棘，你嚣张不不畏去退缩，我低头沉默却坚定，用力的黄金发出声音，让他们安静不敢相信，继续前进，他们畏惧睁大眼睛，他们躲避能够放弃，专心聆听我的声音，我是 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逆鳞啊，当然也能够听出来早期的时候呢，他创作像这个困兽之斗啊，包括像半兽人龙泉那种歌曲的风格所在啊，最近很好玩。前段时间呢，周杰伦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放出了他的新歌大概24秒钟的前奏，然后呢预告就是可能接下来会有大动作，新歌也是会陆续上线当中了，可是这个迟迟没有见新歌出来，结果呢好多在哔哩哔哩当中的一些各种 UP 主有音乐制作人，也有这种纯粹是抱着好奇的态度和这种盲猜的感觉啊，开盲盒，好多朋友呢包括这些 UP 主们帮他把24秒的前奏之后的整个完整歌曲给续写完成。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去这个哔哩哔哩去搜索一下啊，周杰伦新歌续写，按照这个播放量从高到低依次来听一下，哎，真的有些写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你别说，周董的新歌未必有这个好听的，当然开个玩笑啊，这也是大家娱乐一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希望花式催周董发新歌吧。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好歌，包括在下半时段的一些运动的小 tips， 继续和你分享。 Vengo a decirte lo que siento. Estoy sufriendo en la soledad. Y aunque tu padre no aprobó esta relación, yo sigo insistiendo a pedir perdón. Lo único que importa es en tu corazón. Te estaba buscando por la calle gritando. Esto me está matando. Te estaba buscando por la calle gritando. aquí yo sin ti y tú sin mí. Dime quién pueda ser feliz. Esto no me gusta, esto no me gusta. Es que yo sin ti y tú sin mí. Dime quién puede ser feliz. Esto no me gusta. Pero vale la pena luchar por lo que uno quiere. No puedo vivir así. Y hacer el intento. No quiero vivir así. Donde dice que Nicky Jam, Enrique Iglesias. Somebody's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本周啊，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最近呢在网络上面的一些插图的运动提示。比如说在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运动强度推荐。经常有人说，哎，思萌，我要去运动了，那么大概练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可以了呢？首先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呢要看心率来判断了。简单来说就是最大心率的50%到85%。再简单点，就是当你在进行这个有氧运动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呼吸加快，有点喘，但是又是可以和朋友正常交谈的。所以不妨去找到一个跑步机，或者是跟朋友在这个快走的时候啊，在户外都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平衡点，这个强度对你来说当下的阶段是比较有帮助的。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快出 I'm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却总在坚持中找到我最想做的事情，要让你意想不到，有一天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有梦想制造。 许多伟大的创造都曾被跪在嘲笑，勇敢的彼得潘却在逆风中飞更高。我最想做的事情要让你意想不到，有一天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有梦想制造。 白漂亮没有用，你最好给我疯，起来到头发松，全身体都失控，等音乐下就蹦，起风来一起翻，来一起跟我翻，让所有人都翻，请 DJ 继续放放放到天亮，自然不勉强，洒水当面霜，就跟我一起跳起来，Let's do it，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起来，Let's do it，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起来，Let's do it，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跳起来，Let's do it，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跳起来，Let's do it。 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